再来后面这个第十九条啊，麦门冬汤，我觉得麦门冬汤是一个看起来是很多很多中医都认识的方，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啊，我要说麦门冬汤到今天为止没有几个人用过，因为呢张仲景的麦门冬汤啊，麦门冬一放是七碗，哎，七碗，如果换算成现在的重量的话，差不多将近一斤麦门冬就要下去了，没有中医给你这样开的，对不对？一般中医麦门冬开就三钱两钱这样开，所以真正的麦门冬汤的力道有多大没有人知道，现在大家所谓的麦门冬汤都是乱开的麦门冬汤，至少它不是张仲景的麦门冬汤，就像是那个之前啊我在教炙甘草汤的时候，其实也我们中医界也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就像有很多中医都会说哦，什么炙甘草汤治心脏病没效，炙甘草汤治咳嗽没效，可是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都会很想反问，你怎么煮的？你真的有用到那么多的地黄，那么多颗红枣，而且还放酒下去煮吗？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习惯性的开药法，炙甘草汤根本不可能，一般的人一般的中医业者开方子不会开到张仲景说的那个剂量，那麦门冬汤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啊得到的这个麦门冬汤的所谓的医案其实都不够标准，因为大家都没有用到真正的麦门冬汤，那这个真正的麦门冬汤老实说啊怎么煮我都不知道，因为麦门冬七碗哈、啊、泡了水之后一发胀，他说十二碗水开始煮，对不对？麦门冬七碗下去把十二碗水吸得干干是绰绰有余了，就像用五十 cc 的水泡王子面一样到最后到底汤在哪里你知道其实是很悬的，那半夏用到一碗那也很多哦，生半夏一碗这样下去，然后人参甘草，然后用0.3碗的白米把这个肺刷干净啊，因为那么少的白米是入肺的啊，比较药性比较浮上来，所以以药测证来讲的话，这个人的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个样子的麦门冬的量哈、啊，因为我们说麦门冬是让这个脾胃之气从虚里输布到胸腔的一个药物嘛，那这样的麦门冬的量简直哈、哦，给人的感觉会好像是这个人的肺好像发生了什么火灾哦，然后有一个英勇的救火员对着里面猛冲水龙，这种感觉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调子，可是麦门冬汤的汤证却不激烈，因为真正肺在发炎的话比较有效的药是甘草鸡尾汤或者是千金围巾汤，就是真的肺发炎了化脓了，那个是有别的方子，根本不是这一路，所以然后呢肺阴虚到极点造成所谓的肺危，那个是炙甘草汤，炙甘草汤是重地黄剂不是重麦门冬剂，那这个所以我们一般的中医的推想是认为说麦门冬汤的汤证可能是炙甘草汤的那个肺微的一个前驱期的症状，就是他的那个肺已经开始越来越干越来越干了，所以你必须要很猛的去润他的肺，他才不会掉到一个更糟的状况，可是呢这么一个情况哦，我觉得他的给的主症不太好用，所以我们现在啊，你知道他说咳而上气，那宋本伤寒论有的版本是宋本金匮要略，其实金匮要略也不是宋本，是更晚的版本，就金匮要略版里面啊，说是麦门冬他的条文有的是写大逆上气，有的版本是写火逆上气，就是说他的这个肺好像也是有热，可是这个热呢却不是往那个发炎化脓那个方向发展， 而是把这个肺哈、啊、变成是里面像是蒸汽火车头一样，那个湿气就这样冲上来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也就是说，那个人的主观的感觉哈、啊，他的咳嗽感，这个火逆也好，大逆也好，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医家的争辩，说不可以用火逆，因为它不一定是火症，它只是个阴虚，还不一定有发炎这样子。但是那个咳的感觉呢，可能会是像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咳，那个咳让你觉得气啊，一吸就要吐出来，一吸就要吐出来。你们有没有人咳嗽有咳过这种感觉的？就是根本一吸气就忍不住要咳那种感觉，就是好像那个气被什么东西顶上来，你肺活量小一半那种感觉。那如果有那种一吸气就忍不住要咳出来的感觉，那你就可能要往慢门冬汤的方向想。然后另外呢，他的咽喉不利，我们今天都会说，这个人他的本人的感觉会觉得好像要吐痰，可是吐不出来的感觉。但是这个又跟妇人篇的半夏厚朴汤的主症撞到，因为半夏厚朴汤的主症是这样子。就这个人，他一直觉得喉咙好像有一种怪怪的东西粘在里面。可是，慢门当然，首先是慢门冬汤跟半夏厚朴汤不一样的地方是，半夏厚朴汤不以咳嗽为主症，半夏厚朴汤就是这样子，但它那不叫咳嗽，那叫清喉咙，对不对？那慢门冬汤是狂咳，就是他根本就是一吸气就啊就大咳，咳个不停那种咳。然后他同时有那个痰，好像要吐又吐不掉的感觉，就他好像肺已经少了下半部，他会那个人本人会觉得好像我的肺少了下半部，是不是因为塞满了痰？可是你要吐又没有痰可以吐那种感觉。那一般我们那个科学中药的那个慢门冬汤，慢门冬根本是放得很少的。那个我们想想来干嘛？就有人说我喉咙有点小咳，我的痰吐不干净，那你就给他一瓢慢门冬汤，反正甜甜的嘛。就含在嘴巴，然后痰就会就咳一坨出来了。所以我们慢门冬汤现在用在一些很孬的地方嘛。好，那这个真正的张仲景慢门冬汤呢，就有待各位同学的验证啊。我是说，7碗慢门冬加12碗水，你开了火之后还逼得出几滴汤，我很怀疑了。啊，他说还能够煮到6碗啊，这个日三夜三。其实这个日三夜三也是很奇妙哦，因为日三夜三这种服法也好像在打点滴，对不对？就是它到底要走到哪里？也就是7碗慢门冬水泡了之后，其实水都12碗水会被7碗慢门冬吸到很干，你要能够逼出6碗汤，你根本不能久煮，你等于只是滚三滚就到了。那这个慢门冬只滚三滚，那个药气到底力道在哪里？我其实很神秘，因为没有这样搞的。就是我们习惯的说，慢门冬这种比较滋阴的药是慢火慢炖，把它药汁都炖出来。可是这种搞法，它根本就好像是只取一个药气。那慢门冬的药气到底是怎么转的？其实这个方法到今天，我觉得就是谜题还是很多了。但是呢，如果就算是我们今天一般的剂量的那种开法的这种不标准的慢门冬汤，那还是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一直好像支气管的状况就一直不好，一直要咳嗽，一直要咳嗽的话，那这个汤还是有它好用的地方。那当然不会是，我想是，我很难讲，就是看到它有那么多慢门冬，你会想它是干咳，可是有半夏有粳米哦，又好像是湿咳。所以，基本上这个咳嗽就是主症很暧昧啊、哦。我是这个汤，我教到现在教到第4遍了，我都还不知道真正的慢门冬汤用在什么地方。哦，只知道不标准的慢门冬汤是你痰咳不出来的时候可以用啊、哦。那真正的慢门冬汤，就看看各位有没有机会遇到了。那说不定，说不定是一个蛮严重的状况啊、哦，就是。因为它这个桂林粉多补一个脉数，就是这个脉啊，要跳得比你正常的时候要快很多。那通常脉数的话，在张仲景的书是标示阴虚的情况比较多啊、哦，所以就是可能是你身体什么地方要干掉了，甚至那个干掉的地方可能不是 不是你的肺，而是你的胃，就是人的，我们说人的脾胃啊，脾脏跟胃腑，对不对？那脾脏是太阴湿土，胃腑是阳明燥金。那人的脾胃虽然说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可是人是脾怕湿，胃怕干，所以这样子量的脉门冬可能是他的胃在发干，就是本那胃发干了的话，他那个输布到胸腔的整个的身体的那个营养都会坏掉啊。姑且这样想啊，我觉得虽然医案是不少，但是我觉得不够标准。那至于下一条这个小青龙汤啊，讲过了，就是一般的这个痰咳水咳不能躺的小青龙汤就很好用，好，那就过去了。然后再来再下一条的这个桔梗汤啊，桔梗一两，生甘草二两，然后煮成两碗啊，分两次喝。那这个它的是治肺痈，肺痈就是肺里面的结构啊已经化脓有破孔，所以你吐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叫痰了，他说像黄色的米粥，就是你吐出来的痰根本是小米粥一样的，那那个是化脓了。那你肺里面在化脓的话，那桔梗甘草是最标准的排脓药，对不对？那用生甘草的话呢，是具有这个类固醇的消炎效果嘛。那如果你是同时哈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高烧，就整个胸口很烧的肺炎症状的话，那孙思邈千金方里面的维金汤是比这个桔梗甘草汤好用的。就桔梗甘草汤就是比较是就是知道你的肺里面有脓，你吐出来的痰都是糊状物，那真正在发大肺炎的时候啊，要用大量的芦苇根、芦苇精，如果有新鲜的是最有效。不过用干货的话，两碗啊，然后用十碗煮成五碗，然后再放其他这些排脓的药，化掉那些脓的药，冬瓜子啊，瓜瓣是冬瓜子、桃仁、活血、薏仁。那孙思邈就说，这个汤下去的话，除了吐脓之外，可能还会挤出一些血，就等于让那个脓包就破掉，你知道，一面消炎，一面把脏东西排掉。所以真正那个肺在发炎有化脓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比较习惯用维金汤。那这个桔梗甘草汤我们是觉得好像偏温了。那可是桔梗甘草这个组合是张仲景很喜欢用的那个排脓结构啊，那既然教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跳过去看一下那个卷十五的十一条啊，就多顺便就多教一条了。卷十五的十一条啊，这个是治金疮出血的。金疮哈、啊，就是被这个刀子剑之类东西砍伤的那种伤口。那么好像古时候不知道是这个金属造成的伤口会有什么毒性还是成分啊，会比较容易让那个人发炎到那个人的血都发燥发干的程度。那这里呢，卷十五呢有一个这十一条啊，他就说那个伤口呢你要敷王不留行散，那如果说化脓的话呢，就用排脓散或者是排脓汤啊。那这个排脓散跟排脓汤都是吃到肚子里面的啊。那王不留行散呢是可以吃也可以擦的药，伤科药。那我个人是这样说，我如果我是那种摔一跤流血的那种受伤，我现在可能比较喜欢用的伤药会是那个我们家已经在做了在卖的那个黑玉膏了，因为它里面有熬了一大堆蛋黄油在里面，然后有放那个大象的橡皮，就是治金疮哈、啊，刀剑砍伤啊，还是有那个大象的皮的粉末在药里面哈、啊，这个收口收得快，就是这个黑玉膏厚厚的裹上去啊，那个效果是不错。可是呢，如果你要说这个王不留行散啊，跟今天这个市面上 很有名的云南白药比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各占胜场，就是没有输给云南白药。那王不留心散的特征是这样子哈，那个有一些中国的伤科药，是你擦上去之后，你受伤的那个部位的肉哈，已经开始恶化了，那个要烂掉，那个坏肉都烂光了，那个肉粽才慢慢长起来的。可是王不留心散的方子的漂亮的地方哈。是它里面用这个什么桑白皮、黄芩，还有花椒啊，蜀椒就是花椒，还有厚朴啊、干姜、芍药这些药。其实你知道，一个人的伤口上面如果有干姜、有花椒，其实会比较痛，对不对？可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些药呢，它能够把你那个受伤的那个切面的那个肉啊吊住不死。你知道，因为通常如果你那个伤口有一个深度的话，那个被切到的肉都会死掉、烂掉。对不对？那王不留心散的力道是在于能够把那个肉吊住不死，让你以腐坏掉最少的肉为前提来生，来长回这个伤口。所以以这点来讲，它是蛮强的。那云南白药的话是，我觉得是止血收口这个方面比较强啊。那这个王不留心是这些里面的药啊，你们可能不容易认得的是一个硕浊细液而已。硕浊细液今天在中药行叫做洛得党，就是随你打了啊。那这三种药，它是比按比例写的啊，甘草用生甘草啊，比较有消炎的效果。那这个王不留行跟硕浊跟这个洛得党跟桑白皮呀、啊，这三个药拿回家，先买回家啊。放到那个用锡箔纸包了，在烤箱里面烤得有一点焦黄，然后再送回药局，跟其他的那个药物啊一起打成很细的粉。那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菜刀拿伤手或怎么样的话，你就赶快敷上去，就止血，然后让那个伤口也会复原的还不错。可是王不留心散有一个罩门，就是不能沾水。就是你知道啊，就是可能是古时候的人呢、啊，如果真的是受了刀伤，也没有人无聊到去洗澡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用王不留心散的话呢，你就不要沾水，那个伤口千万不能碰水，因为这个药它只要一碰水就破功，就整个就烂开了，好不好？所以你要用可以，记得不可以沾到水啊。就是养伤要有坐月子般的觉悟哈，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沾到水，不是尽可能根本不能沾到啊，那你才能用这个药粉。就你在完全不沾到水为前提，而且这个药擦起来也比云南白药要痛哦，对不对？云南白药其实也蛮痛的，所以差不多啊。但是以完全不沾到水为前提的话，它的效果比云南白药要好一点点。那。一沾到水的话，我看你还是吃生鸡散吧，就是外面水它烂，里面长肉就是了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排脓散跟排脓汤哈，排脓散是把枳实、芍药、桔梗，就枳实这个药哈，在这里呢，它用16枚兑6分哦。那在这里枳实的用法是《神农本草经》上的一个用法，就是枳实这个药是钻在皮肤下面。所以把芍药跟桔梗的药性走到那边去，然后是因为枳实是16颗的话，那芍药那个分哈二分的分就要算重量单位，那汉朝的时候是4分为1两，所以6分就是1两半，2分就是半两这样子。那他们打成粉之后呢，去拿一个熟蛋黄，就是熟蛋黄这样一坨。然后药粉也挖同样大一坨，然后和在一起吞下去，那这个叫排脓散，就很排脓的。那排脓汤的话就很简单，就是桔梗甘草汤的结构，但是桔梗加很多，因为是排脓为主，桔梗药重，消炎为主是甘草重啊。那 桔梗加重，然后生姜红枣，那有红有生姜红枣就叫走营味，对不对？就好像皮肤表面的伤口在化脓，你有生姜红枣，它就走在皮表这边，把那个脓推出来。那这个排脓散、排脓汤啊，在伤受伤的时候用是理所当然哈。然后呢，什么时候用啊？就是你的那个感冒啊，好到一个阶段，你开始只在流黄脓鼻涕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因为黄脓鼻涕也是鼻窦里面出来的，你懂吗？对不对？就如果你是认为要鼻窦你觉得正在发炎，那你可能可以用葛根系的方子，对不对？什么葛根汤加桔梗十升十膏，那种是消鼻窦的炎，葛根比较走到那里。但是有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那么发炎的状态，但是就是继续在流黄鼻涕、黄脓鼻涕，那这个时候排脓散、排脓汤都是可以用的啊，就是把这个脏脏的这个东西挤出来排掉。所以呢，这边张仲景常用的这个受伤的伤科药啊，就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都蛮好用。哎， 现在有一种病叫做这个地方会化脓的那个叫 什么？是单独吗？ 不是，就是这里会一种病很要住院住很久。 蜂窝性组织炎。 对对对，蜂窝性组织炎。 蜂窝性组织炎，我比较喜欢用那个生鸡散在加味。 生鸡散加味。 对，可能会在把那个什么，真人活命或者是脱离消毒散那边几味药再加进去，比如说加点皂角刺啊什么的，就是把那个硬是推出来。因为我以我的角度来说哈，我看到人的伤口会恶化成蜂窝性组织炎，我都会觉得有点冤，因为如果你中药这种伤药用得好哈，比如说生鸡散啦，或者是真人活命饮之类的药用得好的话，我觉得很不容易到蜂窝组织炎才对的。因为受伤的伤科药，我们用惯了中药的人就会觉得中药真的很强，就是没有给它恶化的空间嘛。可是呢，那个我就从前在学校的什么的，就有些什么学弟什么的啊、好像是走路什么下雨天，被人踩到一根钉子。然后那个脚就烂，蜂窝性组织炎，那他妈妈带他看遍全台湾的医生，看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好，就是很可怕啊。也可以说有点扯，就是我觉得这些刚好中药在治这几路的方子其实蛮有力道的呀。 蜂窝性组织炎不太常会就几 个月，就好久都不好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如果一开始受了伤，你赶快用生鸡散把这个脏东西推出来啊。然后那我们这个脓的治法是这样，张仲景治脓是有三路，就是能够往外推的就是桔梗为主的药，那有一种是不里不外的，比如说眼珠眼白上面有一坨淤血淤脓，那那个是有牵涉到血管的，那他用当归跟红豆来清这个脓。那另外一种就是脓呢包在脏器里面的，要那个脏器自己把那个脓吸收掉才行的，没有出口的。那完全没有出口的是薏仁、附子、败酱草这三味啊。所以张仲景治脓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路数。那至于说消炎的话，其实化脓性的发炎，这个维金汤就是很代表性的，薏仁其实很化脓，能够去掉脓，很代表性的，维金也很消炎啊。但那个肠子的化脓或者肺的化脓其实用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方子。那肠子化脓以后再讲到再说啊。那至于说如果呢你的肺曾经发炎到化脓的状况，而用这些药啊，维金汤消炎或者用桔梗参草汤排脓，这些脓已经吐干净了，可是你的肺还烂烂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千疮百孔的肺啊，我们中国人的中医的江湖俗话是说补肺用白芨啦，因为白芨这个药感觉上比较像胶质啊，就是，可是，有经方的领域的话，好像一般医生蛮喜欢用一种药，就是孙思邈的方里面的黄昏汤。什么叫黄昏啊？就是天黑了要 靠在一起啊，就是结婚，那个婚也是晚上的意思嘛，就是有一种植物是晚上会合在一起的，夜合草，夜合什么，就合欢皮嘛，啊，就是晚上会合在一起，然后枝跟枝靠在一起就会长成一根的那种。那他们就，我们中国人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应该能够让肺比较能够修补它破裂的地方，所以就每天抓个巴掌大的合欢皮，就是差不多二两吧，那煮了当茶喝。那因为合欢皮真的是很便宜的药了啊，你就每天合欢皮煮茶喝，这样子慢慢喝着喝着，一两个月之内那个肺的缺损也会修补的还不错啊，就是肺痈的这个收工的药。痈就是化脓啊，肺痈。然后呢，接下来其实肺在发炎的时候啊，你不要管典型非典型，如果那个肺炎的患者有症状的话，他是麻黄汤症就开麻黄汤，他是大青龙汤症就开大青龙汤。但是如果没有主症可以抓的话，就是这个人没有主症，他就觉得肺热烘烘的，然后西医说肺炎，可是你中医这边看不到那个六经病的症状的话，那从前《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就是得这种肺炎嘛，就一直在吐黄痰。那后来他爸爸是麻医好的，他爸爸好像是就给他一味黄芩煮水，因为黄芩黄连都是可以当抗生素用的中药嘛，就黄芩煮水让他一直喝，然后后来那肺炎治好了，这样就是肺热烘烘一直吐黄痰的那种病啊，有当然也会有咳嗽了啊，他是李时珍是这样子被救回来的。那接下来啊，这个22条呢，它的这两个方子呢是比较对到今天说的肺气肿。那肺气肿，他说咳而气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此为肺胀啊。张仲景叫肺胀，我们今天是叫肺气肿。那么肺气肿的那个咳哈，就是一面咳一面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那另外一个临床的确是好像看得到的状况，就是那个人眼睛好像要凸出来一样，就是咳到那个人主观的感觉会说咳到眼睛都快掉出来了。那客观的观察，据说他的家人也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咳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就是肺气肿特别会咳成那个样子。那当然你如果是一般咳嗽，如果也咳成这样的话，那你就方就用嘛。那月碧汤呢，是一个根本结构上已经很像是大青龙汤的方子，就是重麻黄剂，麻黄是放的非常重的。可是这种时候就是要用到很重的麻黄跟石膏啊，才能把那个肺塞住的气泄掉啊，这也没办法，就是那么重的病就要用这么重的药。那如果不严重的肺气肿的话，那我们用小青龙加石膏汤也就可以缓缓的让它啊平复下来。那当然肺气肿我是觉得希望不要得了啊，可是得了的话这两个方也是记得一下啊。这个在西医来讲这也不是很好医的病啊。然后再来啊，庭立大枣泻肺汤。这个庭立大枣泻肺汤它的那个标准症是一种塞得不得了的鼻塞。其实因为它这个药啊，大枣呢也只是煮个汤哈来吞这个庭立子的，所以它的主要的力道是在庭立子。那庭立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呢？庭立子是治疗身体里面异常的高水压的药。水压也就是说啊，如果你咳嗽的时候呢，你是那个脸啊浮肿，鼻腔也肿，肿到你那个鼻子完全塞住了，那是不是可以说你的这个鼻腔里面的那个是在那个肿已经不是发炎的红肿，而是水肿，就是鼻塞的不得了，喉咙塞的不得了。那庭立子我们今天如果说一般随便的用法好了啊，比如说我们摔了一跤，跌打损伤摔了一跤，那摔了一跤磕到哪里，一般来讲也会凹陷也会肿，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你会 那如果是淤血的肿，那我们一般用化淤血就好，化淤血的药就好了。可是有的时候呢，那个血肿是伴随着水肿的，就是那个肉整个肿起来一坨的。那那个肿起来的一坨呢，你就需要用挺栗子炒一炒，磨成粉，然后调了米酒这样敷上去，那个水肿块才会退。所以你记得，就是挺栗子就是治疗身体里面异常的高水压。那今天临床上面挺栗子啊比较有名的功能是干嘛？是治疗心脏衰竭。那心脏衰竭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通常都是因为肾脏的问题造成血管里面的水压越来越高，然后心脏被压到跳不动了。所以就是血液血管中的高水压也是用挺栗子在降那个水压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这个药的话，那你看它这个挺栗大枣泻肺汤啊，就是咳喘，然后喘咳得不得了，喘鸣破塞，就是胸口整个好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一样。然后呢胸闷而胀，就这个人本人觉得胸口胀啊。那前面的那个肺气肿的话是咳的眼睛好像掉出来一样，然后脉是浮大的，而这个的话不太有脉象，这个的脉不一定是浮的还是沉的，但是脸会浮肿，然后鼻子呢是一面在流清鼻涕，然后一面鼻塞到你完全闻不到味道。那如果你感冒是真的鼻塞到不能用鼻子呼吸也不能闻味道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挺栗大枣泻肺汤。但要记得挺栗子啊在用以前呢要先炒过，因为挺栗子啊它的那个有效成分你不炒过有点出不来。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药物毒性跟副作用来讲的话，炒过挺栗子比较毒，就一般很多药是煮久了比较不毒，对不对？像半夏煮久了比较不毒，附子煮久了比较不毒，可是挺栗子刚好相反，是炒过比较毒，那毒的比较有效啊。所以呢就用枣子煮汤，然后把炒过的挺栗子呢做成其实也不用做药丸了，就是炒过的挺栗子就打成粉，然后就夹下去和一和就可以吃了。那治严重的不得了的鼻塞是特别的有用啊。那其实那至于不严重的鼻塞呢，就是有点鼻涕啰嗦所以鼻子有点不通那种呢，那个不必用到这么猛的药了。哎，也可以我比如说啊用个什么随便说啊，比如说苍心桂枝汤好了，就是用苍竹跟辛夷加在桂枝汤里面，或者是苍竹辛夷细辛。辛夷花你们听过这个植物吗？辛夷是从脑子去通鼻子的药，那长得是有点像过年的时候那个猫柳一样的东西，过年的时候会插那个白茸茸那个猫柳，就辛夷是长在那个树枝尖端的花，所以就能够从脑子里面通到鼻子这样子。可是用太多辛夷的话脑会虚掉，人会变得有点笨，所以就是适量了啊。但如果你只是一般性的鼻塞，没有塞到那个完全塞住的话，那你可能苍竹细辛辛夷加味在桂枝汤里面，或者是微微有一点浮肿啊，那你也可以苍辛五苓散啊，苍竹细辛辛夷再加味到一般的五苓散里面也可以啊，就是把那个湿气抽掉一点，鼻子就会比较通一点啊，这样用就可以了。不过挺栗大枣泻肺汤真的到需要用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药了啊，所以就知道一下。 可是这个是一汤 咳嗽，鼻塞。莹莹，你上次用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是全部对到哦。 我不但可以。 如果是极端严重的鼻塞，你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下眼袋也泡泡的，脸也泡泡的，就你觉得有水塞住在组织里面的时候就可以用。那个，当然组织积水之类的还是往少阴病想，对不对？这个热膜积水那种是渗出的，那个不是少阴病，那是食早汤嘛啊，就是大概知道一下。所以今天这样的教东一点西一点，希望同学就是东一点西一点里面能够抓出一点点你可以用的地方啊，就是你 自己的咳嗽，其实大家的咳嗽都是很独家的啦，对不对？你会有自己咳嗽的特色，所以要把我给你的东西，你要自己回去拼装组合啊，做出你适合你自己的咳嗽药。然后第24条呢，啊，是这个甘草干姜汤。这个方子本来是《伤寒论》部分就出现过，可是《伤寒论》那个症状很少遇到，所以我也觉得教或不教没有关系啊。主要就是炙甘草多一点，干姜少一点，不然的话就是干姜减半，另外一半用泡姜。因为张仲景的泡姜比我们今天的泡姜要偏干姜，就是如果你把干姜再烘得再干再焦一点点，就是张仲景用的泡姜。那我们今天药房如果你抓泡姜的话，它就整个泡成像棉絮一样灰灰的渣渣，那那个没有热度了，就它还是需要有热度。可是如果你用干姜，它又太辣了，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今天用的话就是泡姜一半干姜一半这样子比较刚好。那甘草干姜汤呢是治疗肺冷，这个方子的结构非常单纯，对不对？就是从你的脾胃这边啊，慢慢的把暖气送上来，然后让你冷掉的肺能够舒服一点。那人肺冷的话呢，他的症状啊，同学注意一下，他说似咳非咳，就是你好像想咳嗽，但是咳得不激烈，不激烈呢，可是却会一直吐稀痰，就是咳得很不激烈，但是却跟那个咳嗽不成比例的稀痰很多，然后这个人呢完全不咳。那通常肺冷的人呢还容易怎么样？尿失禁。可是有很多人是少阴病咳嗽，那根本是真武汤的尿失禁，那不算啊。就是老人家如果是容易小便失禁的话，你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肺冷。其实脉是把得出来的，肺冷的话，你肺带会非常沉。那啊，怎么样？ 可不是老人家 的。哦，不是老人家，就人类尿失禁的话，你要往肺冷的方向想啊。那这个是在治咳嗽而冷痰很多的肺冷的状况。那这个其实肺冷的后面一条就是我们教过的炙甘草汤的肺微。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炙甘草汤的那个肺微的那个状况，有可能从脉门冬汤的那个阴虚大咳嗽过去，也有可能从甘草干姜汤的肺冷过去，因为肺冷到后来肺就也就没力了，就缩掉了。那等到到了后面的肺微的时候，它就变成说一直吐痰，可是整个喉咙都是干的要命，渴的要命，就是整个肺都干掉，原来要到肺里面的水都进不去了，都被逼出来了啊。这个是炙甘草汤症的肺微啊。那前面讲过，那这个肺冷的这个甘草干姜汤啊，在前面的那个5-51卷五的51条寒病有还有出现过一次，就是寒气打到你的肺的时候呢，那我上次讲过这个寒病啊并不是感冒，而是冷到。那他说5-51条，他说如果你的肺受到寒是什么样子啊，是喘或者咳，然后少气不能抱息，就是呼吸觉得好像肺活量非常的不足，然后口唾言沫，就是吐的稀痰或者口水特别多。那后面讲说耳聋耳干，就是好像连这个耳咽管的部分都会一起牵连到，好像不舒服啊。他说这是如果是这样子寒邪伤到你的肺啊，因为空气太冷的关系，肺被冷到了，那你就赶快用这个甘草干姜汤呢来把这个肺暖一暖。那至于说如果你错过了用甘草干姜汤的时机呢，它就会变成那个肺里面的邪气啊，寒气被传到肺经上。那传到肺经上的时候，就会他写说是会轴内痛转侧不便，就是人的肺经啊也经过手肘嘛，就等到那个邪气寒气凉到肺经的话，你肺经这个你要回家随便找一张那个 Google 一下那个什么穴位什么经络图， 就到肺经怎么走的。那那个肺经那一条的地方呢，如果再痛或酸，那你就要吃这个后面那个胁浊于肺的方了啊。当然这些胁浊于经的方，我觉得今天临床最常用的一个是肾浊汤，就是胁浊于肾经，膝盖后面不舒服的。那另外一个常用的是，我觉得我常用了，很多人不用，就是胁浊于心的那个甘草泻心汤。哎，甘草泻心汤好像不是心经，好像是心脏啊。那反正下堂课可能就会教了，没关系。那这个，所以呢，肺冷的甘草干姜汤呢，我们也就在这里知道一下啊。那虽然都是在讲什么咳呀、什么吐痰呐、但是同学还是要分辨一下啊。就是吐痰的乱七八糟不渴的是甘草干姜汤，吐痰的乱七八糟渴的要命的是炙甘草汤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比较大开大咳大合的这种比较凶猛的咳嗽，需要用的凶猛的咳嗽方呢，那张总你就给我们了。那不凶猛的咳嗽呢，哎，我们不如看一下那个半夏厚朴汤好了，就顺便再了解一下。后面卷十六的二十三条，那是妇人病啊。这个呢，他说妇人咽中如有滞卵者，就是他说女人呐、如果觉得喉咙里面有一块烤肉的感觉的话呢，要用半夏厚朴茯苓生姜汤，我们今天叫半夏厚朴汤。那就是好像你吞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吞下去的感觉。那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古时候啊，得这个病是女人的专利了，可是今天呢，男人多。就你们家有没有那种老爷爷哈、在家里面就这样，有吧？就是老人咳。我跟你讲，这个老人咳呢，其实，这样的现象呢，在后代的中医的解释是认为是一种情绪造成的气的郁闷。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人老了，我侄也不少啊，就是心胸是蛮狭小的。他看儿女哈、孙女啊，是孙儿孙女啊，会觉得很多不顺眼的地方。可能他在不顺眼的同时，他也觉得讲了也没用，对不对？就是又觉得这个不高兴，那个看不顺眼，那个不满意，可是又觉得算了，不要讲了，讲了又有什么用？讲了也只不过是大吵架，然后也没有人会改，对不对？没有人会理我，我很可怜。就是这样子的心情存在，就是一直有不高兴上来，可是他决定他不要再讲了，那个不高兴的心情就会堆在这里，然后就变成气跟痰都塞在喉咙，然后就会变成所以就会有一些那种在家里面脾气不好也不敢骂人的老先生就在家里面这样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半夏厚朴汤在后代叫做四七汤啊，就是四物治七情啊，就是你的各种闷气到最后不敢骂人，这样子就憋到这里。那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咳嗽的，如果单以咳嗽来讲的话，那个没有到那个射干麻黄汤那个什么咳得跟青蛙叫一样啊，就是一般性的咳嗽，有的时候那个痰也是塞在这里的。所以一般的咳嗽扫尾方，半夏厚朴汤是蛮好用的。那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女人病啊，我们今天呢，如果你不要论男女了啦啊，就是如果有人他就是常常会觉得喉咙这样的的那种感觉，那你知道他是气塞到了，那你就用半夏厚朴汤帮他顺一顺气啊。那这个是一个常常是关系到情绪而产生的病啊，那也可以用在咳嗽。那么我觉得你们今天教的方子，平常咳嗽的话，不三不四的咳嗽，你从那个金肺草散开始用， 那经费超，前面可以抄给同学的经费超散。那你用的话，如果你觉得那个痒的感觉特别重的话，那你就可以加点麻黄，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湿痰特别多的话，那你半夏、干姜什么就可以多一点，对不对？就是大概以这个这样子来加加减减。那个，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特别有痰的感觉的话，你拿那个厚破麻黄汤当的底子来开始加减。会比较好用，啊，这样就是说，刚好也有发痒啊，会咳嗽的感觉。那厚朴麻黄汤当一个底子，然后加一些你觉得会用起来比较顺的药，那这样咳嗽也不会很难医。那等到咳嗽就是十成里面好了七成的话，那剩下的三成你就要看一下有没有脾胃湿，有没有肾脏虚啊，这样子来看待它。那还有没有什么，上课听得乱乱的要问的，或者是最近同学有没有最近在流行什么病啊？你们在吃什么药？有没有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 最近好爱睡，大家肾气丸已经吃了俩3个礼拜了。 啊。这个位置是叫算逆格吗？ 可以算， 可以算啊。 我不进去， 就是可能有点噎了。 哦，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比较，不，比较完整的回答是这样子，就是补药啊，像那种补肾的药，通常要脾胃好一点才容易消化嘛。当然，以这个。以补药的原则来讲，我常常说你要吃补药啊，最好是先把骨髓补好，骨髓补好了再来补五脏，那五脏补好了再来补六腑，最后才补到这个什么你的力气啊，就是说从里面往外面补，这是一个以可以补的角度来讲的原则。可是呢，像那种补骨髓或者补五脏里面的补肾药什么的，那那个如果一个人的脾胃不够好的话，根本就补不进去，对不对？所以结局来讲，其实吃什么补药都是要先把脾胃补好。但是你刚刚说的状况，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绝对的脾胃不够好。那个，而且人的脾胃不够好，要回到我刚刚讲的人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胃太干脾太湿的问题，胃太干脾太湿那个是人的脾胃骗人的状态，因为人的胃热就会容易饿，胃口就会大开，你会以为自己胃口很大开脾胃很好，可是实际上你吃下去东西能够被吸收的不见得很多，就是胃太干脾太湿的问题。所以如果脾太湿的话，你可能要用平胃散之类的，可是胃太干的话，可能你要用一点什么竹叶石膏汤，或者是刚刚教的麦门冬汤来润你的胃。那但是这个其实分寸上是有一点难以拿捏啦。最好是我觉得比较清楚的是，这个人真的就是天天都什么吃不下饭啊，消化不良之类的，比较能够看出来。那我不晓得各位同学的那个。消化状态是怎么样？每天大便顺不顺？是不是都有成型的？ 顺，然后胃口很好。 嗯， 吃很多嘞，就常常会饿。 那你的肾气丸是用酒吞，对不对？ 我一天吃2次，白天用水吞，啊，晚上用酒吞。 用水吞会不会太寒了？因为肾气丸里面是生地黄占的比例最高的嘛，啊，那个用我觉得肾气丸，除非你是用酒制熟地做的肾气丸，那个可以用盐水吞，如果是一般生地做的肾气丸的话，用水吞会寒到胃哦，不是那么舒服的哦。 如果用酒吞的话，白天喝吞下去会不会有点 麻烦？小方哈，好，那 这些问助教怎么说吧。我的话，我是每天小忙都无所谓的人。 老师太安慰我，还骑车什么 的。没有啦，主要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在喝自己助教酿的天门冬酒啊，那个实在是酒精度不高啊，啊，这是五六，好像只顶多五六度的感觉吧，哈。最近的冬天酿的，最近比较酒精度高一点，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吞圣气丸还好，我没有什么。 还是配酒。 哎，对了，现在季节到了啊，大家要考虑一下要不要酿一点天门冬酒存起来。其实很多酒都是因为酒哈，夏天酿的很容易坏掉馊掉，但是冬天酿比较好酿。那你最近红曲啊，批发商有点缺货，但是在批发上还是买得到那个一颗一颗的白曲。你知道怎么做酒酿吗？啊，那这个酿酒简单来讲就是把中药材哈，你去买那个圆糯米吧，那用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好了，好不好？比如说你要酿天门冬酒的话，你可以买6斤的圆糯米跟6斤的天门冬。那天门冬助教是用榨汁机在榨，但其实你不榨也没关系，你就加很多很多水把它煮成汤，然后汤把它就是一煎的汤再加2煎的汤，你把它收干成差不多6斤米，你放在那个电锅内锅内差不多是4锅的饭的量嘛，你刚好可以泡过那个4锅的米，让那个米能够蒸成饭的那个量的汤汁，就是比如说6斤天门冬煮水，然后把那个水收到刚好蒸出6斤糯米的米饭，那个6斤糯米的米饭呢，你把它放到温温的，那你再把这个曲啊，就是中药批发店有卖那个一颗一颗的白曲，很多地方都有卖，把白曲呢掐碎了，然后跟那个饭狠狠地拌到一起，当然你也可以拌一点红曲进去。那曲的话，如果你前一天发曲的话会比较好用一点，就是你可以留一大碗的那个天门冬汤啊，放凉了，把那个白曲掐碎了，我觉得6斤米用白曲用4到6颗比较保险，然后再加个半碗红曲啊，然后掐碎了放到那个天门冬的汤汁里面，放到冰箱放一晚，让那个菌种活一活，然后呢你那个米啊，米蒸成饭放到不烫了，那你把这个发的曲倒进去，然后拿个大锅子把它掐匀啊。那这个曲被饭吸收以后呢，第一天那个饭会把那个曲汁都吸得干干的，但是你如果天气如果再冷的话，你要垫一块小垫毯，保温差不多30度多一点点的温度，那它那个饭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就会慢慢开始啊，那个淀粉被分解成那个麦芽糖跟水就开始分解了，那分解了之后呢，再过2天呢，它就开始冒泡泡，变成发成酒精了啊。就是曲里面的话，它的菌是第一部分的菌是把那个米分解成糖跟水，第二部分是把那个糖水变成酒精这样的。那等到它开始冒泡泡了，那个米也化水了，就是那个饭啊，整个干饭都化的好像是很稀的稀饭了。那你等它泡泡冒，因为它泡泡有一段时间会冒得很多，那个时候先不要封进玻璃缸，因为玻璃缸会爆掉，但是等到那个泡泡开始变得少一点了，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捞到一个啊，我们这个一经学会对面那个巷口就有一个玻璃店，有卖那个大的玻璃缸啊，我们平常做6斤米的话是买25干缸，这一干是600cc 嘛，那25干的缸子，然后把它封进去，那封进去还是怕它会炸缸，所以你可以在缸的那个内盖里面再夹一根铁丝，让它空气可以出来，但是最好铁丝夹个一个礼拜就要抽掉了，就要密封，因为没有氧气才不容易长出杂菌。那你在发曲的过程里面可能上面会那个有一层长一点霉，但是其实不太要紧，你把那个酒啊封进缸子不给它空气以后，最后那个酒精度够的时候，那个酶会被分解掉啊，所以就这样子就可以酿出一缸药酒。那我去年到今年是 我们助教们比较多是在酿天门冬酒嘛，因为天门冬这个药是它很，你如果是煮汤或者是吃都太寒了，脾胃会根本受不了，可是酿成酒就不寒，那你喝这个酒呢，它就是好像全身的各种邪气它会帮你把它排掉，就喝了每天喝100cc 200cc 身上会多半的人会身上发痒，手脚会长水泡，就身体里面那些不干净的气它就帮你把它逼出去，那长期喝的话就很不容易感冒啊，那气色也会脸也会比较漂亮一点啊，这样子。然后天门冬就是以补的效果来讲是补骨髓的嘛，好，那就是以保养来讲，我觉得冬天酿个两三缸，你一年这样慢慢喝，哎，还蛮惬意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偏风湿的毛病啊，就是你们家湿气重，容易腿酸的话，那我会觉得你的这个冬天啊，可以酿一缸松叶酒，啊，到中药批发店呢去买个六斤松叶，同样去煮汤汁，然后拿那个汤汁去蒸米。啊，蒸糯米，然后拌曲，然后一样的方法做成酒。那差不多这个酒它，你封进缸子里面，差不多一个月吧，它的米就化的差不多，只剩下那个纤维质的米壳子了。那个剩下米壳子，你就拿布袋把那个酒逼出来啊，扭一扭。那至于剩下那个米渣渣，你磨碎了可以敷脸啊，那个很保养的啊，就是什么。里面的成分像叫什么 SK2 的什么 Pitella 嘛，是不是啊，就是很美白的。那松叶酿酒那也是以驱风驱湿的角度是不错。还有有一次班上有一个同学给我看说什么，他妈妈给他还是不是家里谁给他的那个什么健康食品啊，是什么五加皮次五加的那个健康食品。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次五加的健康食品，我心里头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五加这个药啊，在中医来讲它的药效最强的时候是泡在酒里面，就是你这样的单吃我觉得有点浪费药性，所以如果你要去要不想酿酒要泡酒的话啊，你可以去买一些五加皮，然后呢泡在那个米酒里头啊，现在有很多私酿的米酒嘛，啊，就是酒精度30左右，那个很啊，各家酿的都还不错。那你泡在那里面，让你当养生的药吃，那也是还不错的。还有很适合跟酒很合的，一个是五加皮，一个是菟丝子，那这些都是泡酒，还蛮养生的。只是菟丝子的味道闷闷的，五加可能比较有味道一点。那还有呢，我最近叫助教帮我做了一缸白竹酒。哇，这还没有发起来的时候霉得一塌糊涂，简直是在养霉菌哦，不像在酿酒。那就白竹，生白竹，竹浓汁，那这也是就像白竹这种东西哈，你如果是比如说我是用了好像七八斤的白竹还汤竹啊，煮了汤汁然后跟六斤米蒸在一起然后做成的酒，那像这种东西就是现在不是很多有一些市面上书在讲什么什么免疫革命之类的书，是不是、啊、那种日本人好像写的书不是说什么成年人的这个免疫力都是来自于肠道比较多吧，因为小孩子的免疫力是来从胸腺来嘛，成年人的免疫力就转移到肠道，那你要提升免疫力的话，如果白竹能够酿一缸酒，对不对？那白竹本来就是很补这个肠道的东西，酿成酒的话它更可以补进去，那每天一杯白竹酒，那你肠道被养到免疫力很强的话，那你也很多其他病不容易生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方子，当然我觉得天门冬啊松叶啊白竹啊都不错，那尊思邈的千金方还有什么五经酒，就是说有五种不同的药材啊，都是蛮好的药材，那一起煮成汤汁然后来酿酒啊，就我觉得酿酒不会很难啦，我们就搞难的是我们在那边硬要榨汁，所以在那边过那个榨汁机弄得很累，那可是如果你们是煮浓汤然后酿酒的话，那从现在到明年的3-4月之间哈、啊，其实都可以自己酿酿看，那你们如果recipe 不够的话呢， 你们随便上网哈，去找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或者是他的续集千金一方，那里面都有各种的酒的食谱。那我想不敢说像他讲的那么神啊，就是比如说我上次试做了一个什么地骨皮做的酒，他说什么喝了之后几天什么20天之内什么斑痕全消啊，就是结果我这个豆疤喝了还是在这儿嘛，没有斑痕全消。但是他还有最近在又在那边试做一个什么北地太守酒，他说那个药其实看起来不猛的，但他说那个酒是喝到20天呢会开始流鼻血，把你的什么全身的邪气都排掉。那我心里头也不太踏实，觉得说我恐怕喝到40天也流不出这个鼻血啊，就是当然我们不必说相信那种太过于神话的内容，但是呢他的那些食谱我觉得还是有他好的地方，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养生吧。那你一个冬天吃当归生姜羊肉汤觉得太胀了，那你可以一个冬天酿3缸酒，这一年都有一些啊，就是傍身可以的，就是陪在身边可以保养的东西。那我想松叶酒的话对各种风湿类的病啊其实很好，那天门冬酒是很广谱的，各种邪气都可以帮你清干净的。那这个同学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酒的这个食谱啊，下次大家来分享，说我做哪一缸，大家每一个人认领不同的酒啊。如果明年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话，说不定可以说一说啊，有什么神效啊，这样子。 我们这样做要做多久？ 什么意思？ 就是弄完以后。 就是放在缸里面的一个月，要不要算？ 就放一个月才能喝。 还能滤出来，再放一个月才会香。 反正它有香。 哎，但是。 它那个糯米呢？ 什么意思？ 米 会化掉变成空壳子，然后你用布袋把那个米渣滤掉，把酒滤出来。 你觉得什么时候口感 最很费工。 反正那个差酒的那个放蜂蜜是蜜蜂 的，那骨头蜂酒 之类，那个是什么作用？ 蜂类的东西当然一个是滋补，一个是驱风啦，对不对？那我是觉得我们民间的各种泡酒的方啊，我想泡蜂蛹的或者是希望能够壮阳吧，对不对？那泡但是连那个蜂的针一起泡的，那种应该是要驱风的。我觉得蜜蜂的药性，那蜂毒蜂蜜蜂的药性其实也不差啦。我只是觉得，如果各位就是觉得好像想要喝那种温和保养一点的话，可能松叶比较可以喝长期，对不对？就是蜂毒类的药物，我觉得比较有指向性，就是你特定的哪几种病是比较好用的。其实蜂类药，我觉得最好用的是鹿蜂房，就是那个野生的地方摘下那个大蜂窝啊。那个蜂窝啊，治那个化脓类的发炎超级有效，就是你刚刚说蜂窝组织炎，然后用蜂窝纸这样子，就是那个鹿蜂房啊，烤成焦黑的一半，跟新鲜的一半打成粉，就这样吃，但还是有点毒，我不要一次不要吃太多。就是我以后才想教的啦，就是治疗那个发炎化脓的方子，后代方里面最强的两个方，一个是蜡矾丸，一个是鹿蜂房。蜡矾丸就是把那个矾石啊，就是明矾啊，融到蜂蜡里面，再凝结回那个蜂蜡，这样子吞的那个药，那也是治脓很有用的。哦，好像那可是蜂蜡也是蜜蜂类的哈，好像都跟蜂有一点关系。对不起，我岔题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对到你的问题再回答了。 对啊， 对啊， 那蛋玉妹是吃那个甘麦大脑汤吗？ 完全不是啊， 不是啊，但是 甘麦大脑汤是治想哭啊。 啊， 我想要健脾。 如果可是我是有蛋意面，我吃了觉得更会蛋意面。 当然了， 是不是小吃？ 我跟你讲，甘麦大嫂她是想哭又爱打哈欠。那如果是不想面对生活那种对生活的厌倦感，是麻黄父子细心看嘛，这是少阴病的，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孙思邈的这个书上是说，胆寒就失眠，胆热就耗眠，所以要用清胆热的药才能够治疗一个人就是很爱睡觉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一整天都爱睡觉的话，那他可能是有胆热，要小柴胡汤再加一点更凉的东西来清胆热这样子。那你也是有福之人啊，有人冬天到也睡不着。好，那就先这样啊。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想要因为我发现我有一点，我在家里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冬令进补的一些什么东西我好像少跟你们讲了一些事情，可是我又每次来到这里我又不太记得到底是少什么事。其实你，我觉得很多东西这样子哦，如果你肾不够好，对不对？你用那个什么补骨脂这味药，补骨脂这味药拿来加点什么麻油、什么酒炖猪腰子，那也很补肾啊，就很补肾，就冬天可以这样子用。对，补骨脂炖猪腰啊，那如果你腰不舒服，你也可以杜仲炖猪腰之类的，那都会。 猪腰是那个 猪肾啊，对对对， 肾用炖的，不是炒 炒 腰花 啊。炒腰花也可以，那你怎么好吃怎么吃吧。我跟你讲，因为腰花猪腰啊炖久了那个肉柴掉，让人觉得好难吃哦，好可惜哦。但是当药吃就是就炖久一点。你们想想看要补什么，因为季节差不多这样，因为你知道发邪气啊、哦、最好是夏天来发了，对不对？ 夏天发， 冬天的话我觉得能补就尽量补一补了。 会补肾的话要用什么？ 补肾肾气丸也很补 啊， 就是看你肾是怎么个虚法嘛，对不对？肾气丸是我们俗称的肾八嘛，还有肾四嘛，对不对？肾四味是那种比较不会束住邪气的补肾药，什么补骨脂和补骨脂核桃肉八戟天跟菟丝子之类的那种。有补骨脂吗？还是阴阳藿、千里皮、阴阳藿，就是那种是比较不会束住邪气的补肾药，你随时都可以煮一碗来补肾。那至于说比较健忘要补脑的话，那就是肾二味嘛，黑豆跟核桃嘛，做成豆浆、核桃酪之类的。那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健忘其实是那个什么远志菖蒲那组药比较有用啊。那这个其实招数太多了，怕你就我觉得也不要，我觉得最好是就是以同样你花同样的功夫效率比较高的比较有意思一点。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冬天想吃的东西？我不晓得你们身体虚哪里啊。 我想吃蒜蒜锅。 啊，我想吃蒜蒜锅啊，那是口腹之欲啊。但是呢的确是，如果是我们说补冬啊，吃火锅什么的，那你真的是自己学中药的话啊，吃火锅是很好加料了，就是你可以加一点当归，加一点附子啊。那这个肉类的火锅的话，加点附子，加点当归，其实都不错的。那其实那么一大锅全家吃，你附子加多一点也没关系吧，但加一两也没关系，煮久一点就是了。生附子要煮久一点啊，不要太不要新鲜的就把你全家麻倒了。那个， 我们跟 剩或者怎么样，煮久一点，就是你先滚一个钟头，再当汤底去放其他东西啊，好不好？那就是蒜肉嘛，因为如果是高血压退下来以后，生父子还是要吃一段时间，就炖肉什么的当保养来收工。 我们现在吃粥嘛，粥它炖超过一小时，那我把生父子放在粥里面 OK 吗？ 我觉得不同路哎，就粥是用来补精的，生父子是驱寒的。我觉得父子炖肉类比较好用，肉汤类的用父子。你粥放了父子粥很难吃哦。 羊肉 粥。啊啊，就是肉汤类的放父子，那个肉味比父子味重，你不会觉得药味太重。可是粥类的放父子的话，会觉得很难吃。 所以我当归羊肉放父子。 对对对，这样子。 嗯、 好。 当归羊肉补女生好，补男生也。 还行啊，还行啊， 是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现在常常什么补药都会跟你们讲要放点生附子，放点生附子啊，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人那个补药补不进去，是因为身体里面寒气太重，那他那个寒气塞住的地方补药就进不去，这样子。所以本来我是应该比较对的顺序是在少阴篇教你们那些破阴石的方子，什么四逆汤啊，或者是厥阴篇的当归四逆汤，就是你要把那个气血里面的寒气打掉一些，你的补药才补得进去，不然的话人就会塞到。像现在很多人就什么我一吃当归就牙龈肿，对不对？那种人很多嘛，什么一吃当归就上火，那都是体太寒，他的身体塞住了补不进去。那就是有一点生附子哦，就是能够把那个寒气打通了，做出那个空间，其他的补药比较容易进去啦，这样。好，那就先这样了啊、哦，已经有一点拖得太晚了。